不归，我要哭掉对你的思念，看着镜子里面没自己的脸，然后越哭越后悔，我是爱哭鬼，我要哭掉对你的依恋，我也知道自己这样子不对，却还越哭越认真的可悲。幸福就像花季开到荼蘼，爱情留在秋天独自叹息，九月的天气下起大雨，淋湿我的思绪，雨后的花瓣散落一地，把它做成书签藏在日记，时光冲淡往事，鲜艳褪去，留下泛黄的痕迹。我们之间的爱竟然像空气，而我依然承受不起，任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。如果你不懂珍惜，思念会过期。我们之间的爱重得像空气，越想逃离却越沉迷，而回忆太拥挤，我无法呼吸，只能拥抱着靠近，假装那是你不曾。留下泛黄的痕迹，我们之间的爱情的像空气，而我依然承受不起，任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。如果你不懂珍惜，思念会过期。我们之间的爱重得像空气，越想逃离却越沉迷，而回忆太拥挤，我无法呼吸，只能拥抱着空气，假装那是你。幸福隔着玻璃看似很美丽，却无法触及，也许擦肩而过的留下一种痕迹在我生命里。我们之间的爱竟然像空气，而我依然承受不起，任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。如果你不懂珍惜，思念会过期。我们之间的爱重得像空气，越想逃离却越沉迷，而回忆太拥挤， 我无法呼吸，只能拥抱着空气，假装那是 寂寞寂寞的

要多些空间，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。只想再听你说，你愿意爱着我，直到地老天荒，下个世纪末。 期待你的出现。

然后再来怪你。我试着提醒自己，和你不过朋友而已，就是那样的距离，叫人受不了，等不及。爱是个坏东西，总难免会伤到自己。爱是个坏东西，不爱你又觉得对不起，最怕麻烦的事情到头来无天不依。爱是个坏东西，让我歇斯底里想生病，早知道他 很久很久。

悲伤的放假，给我一个小小的家，瓜牛的家，能挡风遮雨的地方不必太大，给我一个小小的家，瓜牛的家，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瓜牛的家。重重的壳，努力往上爬，却永永远远跟不上悲伤的房价。给我一个小小的家，瓜牛的家，能挡风遮雨的地方不必太大。给我一个小小的家，家。

心里只有我。

是你的一片绿叶，我的根在你的土地，春风中告别了你，今天这方明天那里，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我的心依着你，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我的情停在那片云彩，我的眼总是投向你，如果我在风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， 30岁就快来，我

是谁和谁的心刻在树上的痕迹，是谁和谁的名留在墙上未曾洗去，虽然分手的季节在变，虽然离别的理由在变，但那些青梅竹马的爱情是谁给谁的心藏在深锁的抽屉，是谁和谁的声音留在泛黄的相片里，虽然情侣的誓言在变，虽然说谎的方式在变，但那些魂萦梦系的秘密不曾忘记。当我们唱着一些无聊的歌曲，谈着爱不爱的问题，幻想是林黛玉爱着贾宝玉，我是牛郎织女约在七夕，而那些做过的梦唱过的歌爱过的人，那些我们天真的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事，而做过的梦唱过的歌爱过的人，留在漫漫岁月不能再续。

春天。 少明天。

是理智在敲诈，退出可以解围吗？谁能给我一个好的回答？爱情是模糊的，可怜的是没有勇气选择。如果再舍不得这样下去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。我很想爱他，但是眼睛在说谎，隐瞒比较 两个人。 间挣扎只是拖延，无望的空叹，低声声的轻叹，回忆扯不断，怎么摆脱纠缠，找不到方向，我在 解开。

想唱着一首老情歌，愿歌声飞到你左右。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，但求你永远在心中。 我总是说，我们只是商量和。 我总是说我们只是善良和气，你的离去不是放弃、哦、我的爱渴望奇迹奇，我总是说 弯成一条桥，终点却是我，永远到不了。感觉你来到，是否都呼啸？ 深，结局是不是就不会相认？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，如果爱要我牺牲，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。 完成我在爱情的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余，我也不会忘记如昔。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在空虚在别离，不到落幕不会离去。 爱上你天天天天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谁和我对戏。爱若让人幻想起， 只因此生此情有你。 谁和我对戏？爱若让人幻想起， 只因此生此情有你。 换成我在爱情的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余，我也不会忘记如昔。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再空虚再别离，和到落幕不会离去。 想你天天天天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谁和我对戏。爱若让人幻想起，只因此生此情有你。只因此情此生 笑中还有泪。